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七集。话说曹氏抱着小灵杰在院里面方便，而刚好呢，家里喂的一只小黄狗摇着尾巴跑了进来，看见小灵杰的排泄物，可就晃晃悠悠的过来吃个干干净净。而正在这时候，从外面回来的婆婆看到了以后，不禁大惊失色的训斥起曹氏：“ 哎呀，那可不行！你想让小灵杰当老公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就是粗枝大叶，摆弄孩子不像是地里活，功夫到了自然就能有好收场，稍微弄点错也无关紧要，小孩子的事可就难办多了。你没听说张庄那个狗咬老公吗？就是小时候他妈妈把他拉屎，叫小狗过来舔舔，那小狗可就把他裆给咬了一下，长大了讨不着媳妇儿，只好去当老公，闹了个断子绝孙，断了张家的那只香火呀！记住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” 曹氏自然明白，他也认识到此事非同小可，看婆婆声色俱厉的样子，感到很不好意思，脸上升起了一朵红云，然后也是回应了一声。打这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在孩子方便的时候把狗叫进来了。这件事情按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后来小灵杰跟着父亲背井离乡逃到北京城的时候，有一个怪道人给他算过一卦，一口就算定出了小灵杰小时候的这件事情，并且说就是他家的那条大黄狗坏了李莲英的两腿之间的风水宝地，虽然日后也能够安享荣华富贵飞扬跋扈，但却只能去当太监了。怪道人是否有真才实学，或者是信口开河瞎猫碰着死耗子，我们呢不敢妄下断语，只能说这是民间传说。话说小林杰一晃就长到了三岁，爷爷奶奶是变着法的宠他，不过小家伙不管你怎么宠，也不像别的小孩子那么淘气，相比之下老大国泰可就差点了。国泰人长得也是虎头虎脑，但是不知什么缘故，浑身上下冒着一股子傻气，整天和几个弟弟非打即闹，吃什么他吃得多，玩什么他也得先玩，再大的事儿都需要顺着他的心意办，稍一不顺心便打死卖活的哭，有两次一口气儿没上来，甚至哭得翻了白眼儿断了气儿。一家人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他弄活过来，自此呢再也没有谁敢去惹他。可是小灵杰就不一样，见了生人不怯场，该怎么玩就怎么玩，谁给他开玩笑他给谁笑，笑起来那就没完没了，眯缝着两只小眼睛，满口小白牙，跟玉石做的一样，那才叫人见人爱。下地干活的人扛着家伙走到李家门口的时候，只要冲院子里面伸着脖子叫一声灵杰，哎，这小家伙立马就会拖长音儿接枪，哎，然后便晃悠悠的出来了。爷爷大伯大叔的叫的人叫，抱住他啃一口。小灵杰看见谁都会扯着人家一脚往院子里拉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拉进去啊就缠着人家玩，一玩就是好长时间，他从来不烦。别人如果没什么要紧事儿，也喜欢陪这么一个聪明的跟小猴羔子似的小人在一块儿。他那抑扬顿挫的奶腔和故作老练的讲话语调能逗得你笑出眼泪来。 一来二去，小玲姐简直成了李甲村的一个活宝，走到哪儿那就会充满着笑声。胡护理和曹氏两口子最疼爱这个小鬼头，一会儿不见就觉得缺点什么。曹氏生养老大的时候操碎了心，那时候也是没有经验，老大又比较喜欢哭，一点不顺心就哭得曹氏眼睛里冒火，有些时候气得几乎要把他掐死。到小玲姐，这曹氏呢也没下那么大功夫了，从私心里也没有对老大那么牵肠挂肚，哪知五个小孩子里还就属这个老二最惹人怜爱。也许出于对小家伙刚刚出娘胎的时候照顾不周的愧疚，和现阶段对小玲姐的喜爱，曹氏明显在大事小事上都对老二有所偏袒。不过老二人也真是心眼好，曹氏背地里偷塞给他吃点什么好吃的，他总是拿出去给哥哥和几个弟弟分开吃，这种场合下他总是吃力不讨好的。兄弟们凑齐以后，东西刚拿出来就会被平时看着痴痴呆呆的老大一把夺过去塞进嘴里，几个弟弟的小拳头不比大哥的硬实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老大狼吞虎咽。老大吃的时候，几个小人都不敢吭气，等老大吃完了抹着嘴扶着小肚皮走了，几个小家伙便一拥而上揪住二哥，又哭又闹又骂。小玲姐百口难辩，非要把母亲请出来才能把几个弟弟的叛乱给镇压下去。这还是小事儿，最难受的是老大吃完东西后没吃饱，没吃饱当然得再要了。这时候几个小弟弟在旁边嘻嘻哈哈笑着，谁也不帮他忙，反而会吐字不清的指使老大打他。老大是经不起斗的，三下两下火气上来，往往会拉住这个倒霉的二弟结结实实揍一顿。三个最小的弟弟那是跳着脚拍着巴掌幸灾乐祸，这些人只要看见有人打他他们就高兴，不管打谁只要别打自己就行。小玲姐是大清道光28年10月17日出生，道光30年尚不满3周岁。话说这年7月，大县城里出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。县城西北小赵庄的赵举人为了给父亲过88大寿，专门请了个戏班子唱了3天大戏。说起这个赵举人呢、可是有来头，他大名叫赵向峰，字南平，嘉庆年间以21岁中举人，在外地周游一圈以后正准备进家赶考，不巧父亲得了一场大病，几乎丢了性命。赵举人自小就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，无奈只好放弃仕途，忠孝之中他选了孝字。而赵举人的老爹一病就是缠绵病榻7、8年，赵举人日夜操劳，等老爹稍稍病好了，赵举人想再往高枝上爬也是力不从心，抓起圣贤书就头痛恶心。好在赵家家底比较丰厚，他老爹也有几条路子，勒了勒裤腰带，托熟人给他捐了一个布政司礼问的官。乡下人呢不懂得这官到底有多大，只知道赵举人原先没捐官的时候见着县太爷就没有打过拱做过揖，倒是县太爷见了他好像都有3分的胆怯。赵举人捐了一个虚衔也不走马上任，仍然是在家里待着。赵家有好几百亩地，农忙的时候赵举人就到地里走动走动，看看长工们在地里挥汗如雨的干活，有的时候他捋起山羊胡子摇头晃脑的走出几句乡下人听不懂的东西。闲的时候赵举人一般是足不出户，在家里逗得几个姨太太和丫鬟们 发疯似的笑，走在赵家的院墙外面都能听见。当然闲时候啊，也有不少本县或是邻县沾点官气的名流绅士到赵家拜访。据赵家的仆人说，拜访赵举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最厉害的一个曾放过两任道台，是南皮县的林老爷，其他最不济也是个秀才，并且本县的父母官县太爷背地里也找过几次赵举人，连那仆人也不得而知。不过仆人很肯定地说，县太爷肯定给赵举人送过钱，那是真的。仆人亲眼看见赵老爷有一次气哼哼地对另一个仆人说，把这个老狐狸的臭钱给我送过去，这个姓钱的也真不长进，就知道捅娄子，就给我添麻烦。陈老爷是我的熟人，那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麻烦人家啊。陈老爷是谁呀？陈老爷是河建府的知府，那可是个大官儿。据说陈老爷当年和赵举人同场中举，意气相投，还是换铁的金兰之交呢。话说赵举人给老爹过个生日祝个寿，可不像小户人家那么简单。小户人家请寿也就是煮几个鸡蛋了事，再破费一点的，从鸡窝里摸出来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，一刀宰了，搁锅里炖上几顿鸡汤，吃完了什么时候想起来还得咂巴着嘴，可惜那只鸡正下着蛋呢。但是赵举人不同了，据说他只是买了些红纸，蘸足了浓墨，龙飞凤舞地写了几百份请帖，这花了他一整天的功夫。写完以后，赵家的家丁除了两个比较见魂的在家里待着以外，剩下的倾巢而出。那几天凡在路上碰见过赵家家丁的，无一例外都这么叙述，说那些平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作威作福的赵家狗腿子，一色儿是全累成霜打的茄子，捏了吧唧的在路上走，垂个头，耷拉着两只手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什么府什么老爷什么村什么号外，那模样不像是送庆寿的请帖，倒像是送报丧的讣告。赵家一家大小只送请帖就送了半个多月，然后那帮送过请帖的家丁领了赏钱，美滋滋的待在一边去了。歇足歇够的那两位被推到了第一线，赵府在村口搭了个凉棚，凉棚下面日夜坐着傻等的就是这两位仁兄，两位的眼睛尖锐程度也是赵家所有家丁中数得着的，四只眼睛瞪圆了，别说是一个人，一只苍蝇飞过去二位都能说出来是公是母。那些天凡是经过小赵庄的，只要衣服质地稍好一点，二位立马就会飞似的迎上前去打招呼，哎，诸位爷可是到赵府祝寿吗？也真是，那里边十有八九是去赵府的。赵府这个凉棚摆到戏班子扎台那一天，赵举人躺在床上将这几天的寿礼在脑袋里过了一遍，除去请客吃饭请戏班子等等一些杂七杂八的花销，赵家能净剩下8000两银子。这些消息啊，是从曹氏的口里传到胡护理耳朵里去的。话说曹氏回了一趟娘家，说他娘家一个远房堂哥在赵府做事儿，那几天往南皮跑了一趟，回来后赚了1两银子的赏钱。曹氏的语气中无不羡慕和嫉妒，这没有什么奇怪的，见了钱眼不开的人这世上不会没有，但也不会太多。胡护理呢，心里头也蛮不是味儿，曹氏嫁进李家有5、6年了，别说是新衣服，就连干净的衣服都没有一件，一家老小的花销压缩得紧紧的，到头来年底一算还攒不够1两碎银。人与人之间啊，有些时候确实不能比，有些人脸朝黄土背朝天折腾一辈子，一口气咽下去就被人抬着扔到乱葬岗子了， 有些人从小到老就不知道干粗活的人手上为什么会长厚厚的老茧，却是天天大鱼大肉，花天酒地，富贵逍遥。哎，这胡胡里呢就是想不通。王大哥在世的时候曾经给他讲过一个词儿，是官逼民反，说不管历朝历代哪个皇帝，凡是聪明一些的都不敢太惹火老百姓，文武大臣哪怕他一家一家的株连九族，杀干杀净，杀得血流成河，只要别让老百姓活不下去，这一朝的江山就能够坐稳。老百姓要的真是不多呀，给他一口饭吃，即使能吃个六七成饱，他就不会想着杀官造反。当时胡胡里听到这些的时候热血沸腾，真想冲出去站在子牙河边吼一遍，像评书里说的张翼德一样，吼得子牙河无风三尺浪，河水倒流。现在啊，想想只能是苦笑了。妻子老小一大群的他，靠着他的一双手来养活，他自己一出事儿，就是全家的灾难。这些年，他自认为改变了不少，学会了忍辱负重。虽然有时候麻木的连自己都难以相信，做出那样奴颜卑膝的事情的会是自己，但是他还是麻木的承认了。他需要的不是刚过继给四叔时的快意恩仇，而是尽量的避免是非，平平安安的活上一辈子。胡胡里想了很多，最后静下心来考虑了一番，决定趁着赵举人的喜事儿，去给曹氏呢扯一块洋布，做一身像样的衣服。他几乎就没有半点犹豫，就决定带着小灵杰去。小家伙很有灵性，让他也长长见识，学点精细，指不定以后哪天就用上。赵家三天大会的第二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胡胡里就不声不响地起床了。小灵杰还睡得正香，胡胡里轻手轻脚地走到曹氏的床前，从一溜五个光屁股的小家伙中把小灵杰抱起来，又轻手轻脚地来到院里，才把小家伙唤醒。小家伙醒了以后啊，看见自己被爸爸抱在怀里，妈妈和四人兄弟都不在身边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揉着眼睛打着哈欠不说话。胡胡里压低声音给小家伙说：“ 哎，小杰，爹啊，带你去看戏，去不去啊？” 小家伙虽然刚被唤醒，小脑袋瓜可是一点也不糊涂，咧开小嘴就笑了，干干脆脆地说：“ 哎，去。” 说完了，小家伙忽然就醒过神了，他自己去了，哥哥弟弟怎么办？小家伙毕竟还没有聪明到占独食的份上。胡胡里还没注意，他哧溜一声就站在地上了，提着裤子就往屋里跑，边跑还边大声地叫：“ 哥哥弟弟，爹要带咱们去看戏喽，快起来，迟到就看不上了。” 胡胡里没想到小家伙会来这么一手，小灵杰的喊叫并没有激起几位兄弟的太大兴趣。小五一头扎在母亲怀里，正在做吃奶的梦，小嘴呢还咂巴着，根本就没听见。老大、老三、老四头碰着头，肚皮贴着肚皮，六条小腿纠缠在一块，分不清到底是谁的。听见之后只是嗯了一声，眼睛都懒得睁开，又睡过去了。老大睡在外面也是糊涂的嗯了一声，然后呢捎带着翻一下身，把老四整个人压在他肚皮底下了。小林杰一看几个人都没反应，本来想走，老四在那儿哼哼上。老大比他多吃过好几年饭，压他身上的滋味不会太好受。小林杰这一下走不了了，奋勇地爬到床上，将老大往老四的身边拉。论身价，小林杰本来就不及大哥厚实，再说还小一岁，费了吃奶的劲儿，好不容易把老大从老四的身上拽下来。老大醒了，一看见老二正累得吭哧吭哧地摆弄自己身体，又想起了梦中没被自己吃完的几个肉包子。老二把他弄醒得快，肉包子还没来得及藏起来，老大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对着小灵杰的鼻子可就来了一拳。小灵杰没有料到好心帮忙，到平白无故挨了哥哥一拳。 老大的小拳头也不怎么重，不过这次打出了点小问题。小灵杰挨过哥哥无数次老拳了，并不觉得疼到哪儿，而这次依旧不疼，只是眼眶发酸，鼻子发痒，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落。老大正对着他看到了他那信手挥出的一拳打出的直接结果，老二的鼻孔里的血像两条虫子一样缓缓地爬了出来，爬过下巴然后往下落。老大顿时傻了眼，吱哇一声大哭起来，这下可乱了套了。老三老四老五也给吵醒了，也不看为什么就跟着老大一块哭。小林杰刚开始啊弄不明白老大占了便宜还哭什么，忽然觉得嘴唇上也痒痒了，嘴里流着些什么咸咸的，伸手一摸，哎呦，凑眼一看，湿湿的黏黏的，鲜红鲜红的一片血在手掌上。这下小灵杰也是吓呆了，呼呼里尾随着跟进来，几个小家伙坐在床上哭得正起劲儿，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小灵杰的鼻孔里还滴着血。曹氏在旁边手足无措，这个插曲呼呼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全部摆平。几个小家伙哭累了又沉沉睡去，小灵杰擦了鼻血，哭是不哭了，脸上的泪痕却还是很清晰，小脸煞白。小孩子越是聪明越是难哄，你想破脑袋都想不出他会想到什么古怪的难题。呼呼里煞费苦心地解释说，这么一点血不会死人，相反咱们的小灵杰肉皮松了会长得更快，长一个大小伙子。小灵杰呢就瞪圆眼睛苍白着脸表示不信任，话也少了，不过隔半晌提个问题会问得呼呼里瞠目结舌，花费三四个半晌的功夫绞尽脑汁去想怎么样才能把小家伙骗住。嗨，好不容易什么事都妥当了，日头也晒得地皮上冒火星子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为你我来讲已经足够，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要